咦，这个不是法国佬？ 是啊，我啊。 咦，星期六 BBQ 常见问题问你就啱啦。 问咯。 喂，地铁点去先？ 嗱，坐地铁去美孚落车，然后咧行咧大约十零分钟就会去呢个九华径自助烧烤场嗰度噶啦。 哇，十几分钟有冇车坐噶？ 诶，你咪搭巴士咯。嗱，搭巴士可以搭30号啦、32号 H 啦、42号啦、45号啦、46号啦、46号 X 啦，同埋 N241嘅。 搭巴士我就怕嗰啲巴士疏啊，有冇第二啲车啊？ 诶，咁你咪搭绿顶 van 咯。嗱，绿顶 van 搭呢个90P 可以由美孚新村去呢个咧啊呢个玛加烈医院嗰架车咧，就中途落车，唔好去咗玛加烈医院。 话交通咁方便，一定系任饮任食噶啦。 嗱，猪扒、鸡翼、牛扒、肠仔啊，嗰啲全部烧嘢食嗰啲，全部任烧任食。咁咧。嘢飲方面咧，就包一罐可樂啦，一支蒸餾水啦。 你咁講，即係唔夠飲之後要自己俾錢買噶咯喎。 係啊，場內有間士多嘅，咁咧你哋咧就可以咧喺場內買啤酒啊、汽水啊。咁大約一個價目表咧就依家喺圖裏面啦。新力啤酒細樽裝118蚊啊，半打。一樽咧就25蚊啦，咁啊跟住咧新力清啤咧贵少少。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预展你报啦。系咁呢个价目表里边冇面包喎，现场冇面包食噶。 唉，面包现场任食噶嘛，傻猪。 咁长者有冇得平咧？ 系长者收费同小童一样。 喂，条街而家讲紧咧，话当晚啊会有个重要环节啊。其實係幾多點㗎？ 重要環節，係你哋想知道重要環節會有啲咩嘢講？到時你早啲買飛入嚟，早啲到場，早啲燒嘢食，咪聽到阿鬱敏嘅重要宣佈咯。 梁錦祥一周時事，主持梁錦祥。 哇！嗱，呢單新聞咧都過咗幾日㗎啦，或者差唔多成個禮拜啦。咁但係個重要性咧，我覺得真係不能不喺呢個節目咧去講講嘅。咁我見條標題咧已經講到嗰、那個疑問所在啦 ，unlive emoji， 即係咧阿孟宏偉咧，佢喺呢個臨失蹤之前咧就整咗把刀出嚟啊，stand silence， 跟住就唔講嘢啦。咁呢個係一個咧就。即係國際刑警組織的主席咧，就俾人老笠。咁我諗咧，即係呢個都相當之卡夫卡嘅，即係我哋就解構一下咧呢件。 羅生門 唔使羅生門嘅，我解構一下呢件事發生咩啦。咁其實香港個《南華早報》啦，因為佢都係親中啦，都放咗啲料出嚟嘅。或者你睇到喺而家喺中國嘅報紙咧，都即係講緊啦。咁佢咧就話説咧，就同阿習近平嘅關係並非太理想。咁咧就好可能咧就係前呢、這個應該係公安部長係咪啊？周永康嗰個親信嚟嘅，咁佢亦都涉及貪污咧，所謂好啦。咁、那個問題跟住嚟啦，第一樣嘢，點解2016年佢中國會推佢要出嚟去做一個國際刑警嘅主席咧？即係話係咪2016年嗰陣時佢唔知道佢有呢單嘢咧？嚇、係到近年先知咧？ 絕對唔會。 係啦， 絕對唔會。嚇、反而我自己覺得係。當時候咧，佢第一想將呢啲所謂近親咧，係搬轉移到去外國先。 佢老婆都唔喺中國啦，喺法國啊嘛。 法國啊嘛，轉移到外國先。咁另外又可以攞佢嚟到抬舉所謂中國國際形象。 嗯。 因為你諗下係以一個東亞國家嚟講， 未試過嘅。 未試過係有一個東亞人可以做到所謂國際形象主席嚟嘅。不過當時候其實佢上任咧。是很大爭議性， 梗係爭議啦！你俾一個共產黨嘅黨員去做呢樣嘢，你即係起碼都喂，好似香，即係好似陳馮互真咁樣啦。喂，中性少少嘛，雖然你都係中國啲即係啲馬嚟嘅咁樣，但係起碼喂唔好似搞到而家今日即係咁樣衰啊嘛，係咪啊？特別有一樣嘢我強調嘅，即係國際刑警係唔應該一個共產黨嘅黨員喺度。即係去做參與任務， 所以當時候引起好大爭議性就喺呢一度，即係其實係佢入邊有啲成員國，甚至乎有啲國家嘅報章佢又講到呢個問題，咁當時候係嘈咗一段時間，但係後屘又係淡去咯。咁其實直到今次咧， 佢呢單嘢之後咧，突然之間佢又喺即係咁多嘅單新聞，咁多嘅即係萬一眾人群之中又出翻嚟。咁其實到底係點咧？其實佢唔見咗係好耐啦。 係咩？而家話講緊話佢係兩個禮拜喎呢度。 唔見咗，唔見咗一段時間㗎嘛。 係嘛？ 係啊。咁佢老婆就冇跟佢翻北京嘅。 梗係啦。 佢就話佢一翻北京之後就 失蹤㗎啦。 失蹤嘅。咁呢度大家知道其實都唔係第一個呢啲外國官員。即喺外國駐外嘅官員翻到去，突然之間 有啲死咗啦，有啲跳即係會， 總之失驚無神啦。咁其實近期咧，所謂啲海外官員啊，或者呢啲咧係好多問題嘅，就唔齋喺中國嘅。你都可以講下就係、有一位點講親沙地嘅， 就又係失蹤， 又失蹤咗。咁啊，據聞咧就喺沙地駐呢個土耳其嘅大使館咧，唔係領事館啦，喺伊斯坦堡就突然之間就。在入邊消失了 哦，被人笠咗入去， 就總之 就即係好似剛當年孫中山咁樣咯。不過孫中山冇死到。 孫中山又講講嘅，有好多人都可能有少印象，其實佢當年英國咧，佢喺倫敦係俾 滿清 大清嘅滿清嘅駐外嘅個使館啲人咧，就老笠咗去佢哋嘅領事館大使館入邊。咁最後咧要去到倫敦警方啊呢啲去調停咧，就喂你喺我地方喺我 喺我哋個地盤， 係啊， 喂等於而家俄羅斯喺英國。去懟冧多人咁解啫嘛，係嘛？ 而家拉咗幾個嫌疑犯嘅，咁佢哋就話自己係遊客，但係最好笑係咩？兩個都唔識講，即係英文能力好差嘅。咁、另外就話咧，疑似嘅一啲俄裔人士咧，佢哋入境咧唔係用俄羅斯護照，佢哋有啲人用歐盟嘅， 咁即係佢滲透咗歐盟咯。 管制係，咁我之前都講過一個問題啦。在歐洲有很多啲外人口啊嘛，佢哋同時有啲可能會有雙重國籍。 你講起英國而家呢啲就好流啦，譬如你而家即係《金融時報》呢單嘢咁樣，你長眼少少嘛，禁止英即係香港嘅高官嘅子女去英國讀書嘛。 唔會啊，英國人好撚現實嘅，英國人有個叫法叫做英式虛偽嘅British hypocrisy。 hypocrisy 係啊 ，British hypocrisy。咁就係話英國人要虛偽，就係表面或者係私底下唔中意，但係佢會根據現實嘅環境。唉，有啦，收錢啦，冇咁 收錢先。 係啊， 好啦，咁我哋要講翻呢單嘢啦。呢單嘢有啲咩嘅後著咧？咁樣嗱，而家即係一般嘅講個主流講就話咧，因為佢其實亞洲講個只馬嚟嘅。咁頭先我哋提過啦，如果你周永康嘛，周永康攞咗台好耐㗎嘛，點解你當其時唔搞掂佢咧？咁樣係嘛？咁呢個一個疑問嚟嘅。第二樣嘢就係佢點解失蹤咧？佢失蹤嗰個國際嘅效果係點樣咧？嗱，點解失蹤咧？其中一個講法嘅，咁以前我都唔信嘅，但係咧呢一兩日我開始覺得自己大家應該係攞出嚟討論，就係原來因為佢做咗呢個國際刑警之後咧嘅主席之後咧，佢工作上邊嘅方便令到佢掌握到好多呢啲。中國的高官在海外的資產的資料，他掌握到呢他有個可能性呢，就是他可以跟這個美國即去合作，譬如說舉個例子，譬如說習家他在全世界哪個地方有什麼資產呢，可以放料給美國佬，但是很不幸呢，這件事呢就被即中國官方知道了先，於是乎咧設計咧揾佢翻去先，跟住就笠咗佢。但係呢個做法咧係令到全世界係極度 譁然， 即係可以講真係譁然。譁然嘅地方咩？就係呢個係一個好莊嚴嘅組織，呢個組織本身係有即係相當之大嘅權力，佢亦都係一個相當之國際重要嘅一個機構， 打擊犯罪機構， 打擊犯罪機構。如果你一個人上到一個咁嘅位，你可以咁輕易就係老笠佢翻去，跟住係唔解釋嘅。即使有解釋，好多人都唔相信。 咁你當國際刑警呢個名係流？ 好啦，你今日做咗今次啊嘛，咁跟住下一次就嚟個疑問就問咯。如果有一日中國嘅呢啲官員可以做到聯合國嘅呢個 最高秘書長。 秘書長，咁你突然間有一日你老笠咗個秘書長，聯合國老秘書長，咁會點咧？咁樣，咁呢個係唔會出現嘅。但係而家即係大家如果喺呢個盲宏偉入邊嘅失蹤，佢哋就會提出咗呢個問題啦。好啦，咁下一任譬如話呢啲世衛組織啊，或者其他即係國際組織，應唔應該俾啲中國人做咧？咁明顯啦，大家就會有一個好大嘅懷疑啦，就係我俾得你做，會唔會一日突然間你因為 咩原因，就係佢會自動消失咯。咁個後遺症係好大噶嘛？如果後遺症咁大，而中國都去做呢樣嘢，表示呢件事個性質係相當之嚴重的。所以佢喺個報道就話咧，就係大家都效忠呢個習近平。咁個潛台詞就係呢條友唔效忠習近平咯，係嘛？即係涉及到即係佢可能有啲嘢係直情係向習近平挑機嘅。咁於是乎咧就有呢個下場咯。咁第二個問題就係、是。令到很多人會覺得中國的制政嘢都係唔成熟嘅，唔成熟嘅意思就係、是，譬如你 vetting， 你揾邊個人去呢啲咁嘅國際組織，原來你係冇一個長遠嘅諗法，就係呢條友揀咗佢做國際組織，佢會出事嘅。啊，即係舉個例啦，譬如話，哦，原來有人貪污嘅，不過你事前你唔知道，你去到之後你先要咩係嘛？咁、啊、如果你係咁嘅話，中國仲適唔適宜喺呢個國際組織入邊擔當一個重要角色咧？呢個係正正嘅一個最重要的。 你要考慮嘅一樣嘢就係呢個 point 咯。嚇，係啊，其實呢啲嘢咧，我哋講應該唔會一單咁就。 梗係唔係一單啦、 啊？因為佢個身份問題，所以令到即係國際輿論咁勁。嚇！咁你話呢啲講真係冰山一角，但係點解就因為佢嗰個躲夠響啊？而家。 但係問題就係你點解會形成一個即係呢啲問題會形成一個冰山一角咧？就係、是、你成個政治就會出咗好大問題啊嘛！就係、是、哦，原來你嘅高官入邊好多個都係貪污，好多個都係要走佬嘅，其實或者好多個都係大家喺嗰個中國政治入邊係權力鬥爭嘅， 對自己國家係唔信任嘅。 係咯，你對住你國家唔信任，原來哦，其實大部分人都想走佬嘅。係嘛？ 邊個唔想走？成日鬧美國，但係最憎美國先。 係啊， 真係嘅。你唔好話咩，佢。即係好簡單，你攞個香港嚟講，我有時喺度諗嘅咩？點解佢哋係要嚟香港好多俾啲買嘢？ 唔係，仲要做咩？仲要攞香港身份證啊嘛，攞香港護照啊嘛。 佢對中國係唔信任。 其實我哋個立法會係應該有人問呢樣嘢嘅。香港係究竟發咗幾多張身份證出去先？ 係發幾多張咧？ 八百幾萬而家，八百幾萬咧。咁你咪香港住咗八百幾萬人咧？呢度 唔係啊！ 即係住嘅人係咪等於發咗個身份證係同一個數目咧？ 咁簡單，你彭個女已經有啦。 係咯。 咁佢咪一個？ 唔係你彭個女都住咗耐啊！有啲係無厘頭啊嘛，聽講話喺汕頭啊嘛，佢都未落過嚟香港啊，有香港身份證啊嘛。 有，係咪啊？啦，呢啲你，唉，頭長同你講有好多呢啲隱形呢啲㗎，即係因為廣東話唔識講，但係又攞香港身份證嘅。 唔係，我最緊要一樣嘢就係佢廣東話唔識廣東話，我哋都唔可以話啊，即係咁定。佢有冇嚟過香港先？ 有啲 即係有冇落嚟香港住過先？ 有啲冇 係咪啊？ 我認真認識一個啦，呢度佢。阿爸好似係喺香港有香港身份證嘅，咁佢阿媽係湖南人嚟，咁佢係一個好典型嘅湖南人嚟。 嗯， 但佢唔知點解攞咗香港身份證。 係啦，咁就係唔知點解咯。 就係唔知。 咁你入境處呢啲全部解釋噶嘛？ 佢唔會解釋。係啦，佢用一個條例好簡單，全世界都用呢個條例，入境嘅事務係可以係絕對係唔會因為一單兩單去公佈。 咁我而家唔係問佢個別問題啊嘛，就係你香港嘅身份證發出嘅數目，咪等同於香港人。居住喺人口，我就問呢樣嘢。 即係攞常住人口嚟比啦。 係啊，嚇，唔係㗎，都係講直情係講人口嘅，即係話佢咪常住人口啊？咁一定未必一定係嘅，因為點解攞咗身份證嗰陣走，即係去咗外國啊嘛？咁就算香港土生土長人都有啦。而家我問嘅問題就係、是，你喺香港即係攞到身份證嘅人，佢係咪嚟過喺香港住過？唔好講話直情有冇住過。一日都算，可能嗰啲係一日都未嚟過嘅，就係已經攞咗香港身份證啦。咁我哋而家有呢個疑問，我唔係話一定發生呢件事，因為點解咧？如果你睇個數就八百幾萬嘅身份證，香港係咪八百幾萬人咧？而家係咪啊？同個人口嘅統計數目係咪相符咧？咁樣好啦，我哋講下呢單嘢啦。咁有啲咩後遺症咧？我其中一個咧後遺症咧，如果喺范冰冰同埋呢個即係呢位孟宏偉之後咧，有多中國嘅呢啲牽涉一啲重要嘅事情嘅人咧。會計劃點走佬因為唔走佬咧就好大鑊嘅嚇。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是以美國為首嘅即係一啲國家咧，佢哋開始會對中國參與一啲國際事務，或者去喺一啲國際組織入邊咧有重要嘅位置咧，開始形成一個戒心啦。就係呢個戒心，唔知係單咗一單嘢係話。可能他們除了是即是在國際組織裏面擔任重要職務之外呢是從事一些情報搜集的工作以這個為例就是 哦，原來他做緊呢個國際刑警嘅時候咧，仲自己喺入邊嚇，即係可以做一啲即係私幫嘢嘅。即係舉個例啊，譬如話搜集下呢啲嚇，即係不同人士嘅資料咁樣。咁以後邊個俾你做先？咁同埋咧，有一個附帶嘅情況咧，從呢件事原本係冇直接關係嘅，但係都係，譬如有一間軟件公司，唔係軟件公司啊，做精密公司啊，佢發覺原來中國加咗一啲料喺入邊。 我有講到呢個問題，啊、之前 嗰、那個好似 Super Micro 啊嘛， 那 個股價跌到一半咁滯。咁你喂，你下下嘢都原來自己加料嘅，你仲有邊個？即係如果你正常嚟講，仲有邊個即係會可以全心去信任你咧？ 最大禍係咩咧？即係啲人覺得，誒、啊、啲、哎、媒體咪下下都揾即係雞蛋兩挑骨頭啊！即係齋講佢。 咁唔係啊嘛。 但係個問題係佢喂，講真，如果你個形象良好，佢唔會齋揾你啲即係黑財 嘛 講啊。但你真的沒有什麼比較好的東西去被人報道出 來，所以後面這個 Bloomberg 是昨天 的消息，就是在這個 Supermicro 裡面的 Hardware 裡面就發現了原來它被 Hack 的，而 Hack 的是中國，是吧？那個原因具體原因就是情報搜集咯，在裡面咯。那我覺得呢個性質上呢也是跟剛才那一樣的，就是如果你對它有信任的話，其實它是加料進去去做其他東西的，是吧？那如果長期來說誰去信任你呢，咁樣係咪啊？咁所以話説咧，就有人咁講啦。而家咧就即係中國都即係開始自己都領嘢㗎啦。個原因就係因為而家人唔信你咧，都開始 hack 你嗰個一啲網站嘅。咁大家可以驗證啊，即刻驗證啊。話説淘寶網咧呢幾日都有事喎，嗰、那個 payment 嗰度啊。嚇，呢個我聽翻翻嚟㗎。咁大家信唔信咧，就可以即刻走去驗證一下啦嚇。咁如果係嘅話咧，有可能咧都係，咦，人哋而家開始知道啦，就開始要對你進行呢個 cyber attack 啦嚇。好啦，咁嗱，我哋休息間咧就阿 William 要發揮一下啦，就係嗰個沙地阿拉伯同埋而家其他國際記者啊，近排咧遇害嗰個機率係相當之高嘅。咁一間咧就 William 同大家解釋一下。